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孩子会通过多感官认识世界，感受美。游览博物馆、美术馆，不只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还是大脑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如何让孩子主动去了解奥义深远的艺术展品？美育专业人士的导览和讲解为什么会受到孩子的喜爱？通过怎样的方式可以提高孩子的审美素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图斯美育的教研主管，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当代艺术策展专业的陈科莹老师。欢迎您，科莹老师。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最近啊，我看到您带着孩子呢去北京很火热的一个展览啊，就是宫崎骏的动画展览去研学。那么在设计这种美育研学路线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又是如何把美育的理念融入到研学活动当中的呢？ 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是因为就是图斯美育这个公司，我们一直以来是在做博物馆美育，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去博物馆里带着孩子看展览的这样的一些课程活动。其实说实话，我们是选了美育的这个大的方向，但是选了博物馆的切点，因为我们可能一直觉得就是孩子要真的在博物馆和美术馆这样非常沉浸的环境中，然后去看这种特别好的原来的就是这种原作，能够提升孩子的不管是审美能力啊还是观察能力，所以我们一直其实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宫崎骏这个展览呢，这个课程它其实是在我们整个框框下面的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通常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提升孩子的不管是观察能力啊还是他的表达能力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思考能力，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理念。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把就是整个北京城当成是一个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希望让孩子多多的去发现这些美，或者是用更艺术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身边的事物和美。所以呢，可能也不仅仅是在美术馆和博物馆中，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去到其他的城市文化空间。所以大体上来讲的话，大概是这样吧。 是的，我看到呢，其实在整场活动之前呀，还特别安排了一个手工工作坊的环节啊。那在这个工作坊会给孩子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创作的原料呢？在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创作啊？有哪些有趣的作品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的这种博物馆课通常会有一个半小时的展厅内的导览，然后再加一个小时的这个工作坊的时间。那在这个工作坊的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我们是希望孩子能够从这个展览当中，比如说有一些跟这个艺术家创作方法相关的，或者是你看到了这个展览里面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元素，你自己有一些感想之后，然后我们来针对这个去做一些这种相关的工作坊，或者是做一些小小的这种艺术创作。那基于这个呢，在宫崎骏的这一节课上，其实我们是希望首先给孩子提供了一些宫崎骏的动画片段，因为我们这个是进展厅之前去做了这个手工坊，然后提供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材料，想让孩子通过就是观察宫崎骏的这个动画片，然后从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元素，然后去设计一个自己的小帽子。那其实在设计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呢，我们是想说孩子能够戴着这一顶小帽子进到这个展厅，其实也是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有一个更前置的了解到宫崎骏的动画他的这个艺术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我们戴着这个帽子进展厅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展览。所以在这个工作坊呢，我们给每一个孩子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片段的播放，然后提供了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像丝带呀，然后花花草草呀，各种各样的综合材料，让他们去创作自己的小帽子。因为其实图斯一直以来不是特别去注重孩子的艺术的技法，或者是要去画一个多么好的画，一个多么好的雕塑，我们更希望提供一些更综合更神奇的这种材料，然后去激发孩子自己的这种创造力吧。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是的。那其实在这次的研学实践当中呢，您也是带着孩子们啊，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一些材料啊。这些材料并不是一些实物，而是一种精神的力量。那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材料是什么样的内容啊，想给孩子传达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呢？ 其实因为其实每一节这样的博物馆课，就是可能啊，家长朋友们也会发现，就是我带自己的孩子去看展览，我不一定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讲，但是孩子可能看不懂。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设计课程的时候都会去想，哎，那这个课程或者是这个展览如何让孩子更能去了解，或者是我们希望孩子从里面得到什么跟这个艺术家或者是跟这些艺术作品相关的一些精神。所以在宫崎骏的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就是去讲宫崎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动画艺术家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是带着孩子在展厅里面，我们一起去寻找就是宫崎骏他创作这些动画世界和这个非常梦想的这种世界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所谓的材料是什么。那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个材料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比如说一支笔或者是一张纸这样的材料，而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带着孩子去找到一共五个材料。总结下来的话，其实就是首先是和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努力，然后呢是宫崎骏对于动画的热爱和他的恒心，然后呢是他的独特的创作方式，最后第四点呢可能是他的一些源源不断的灵感，然后最后可能是他真诚的这个态度。那在整体的我们和孩子一起在展厅里面去找到这些材料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过程里自己体会到，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它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我们以后也并不是说任何每一件事情都是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团队协作，有的时候需要和朋友的一起努力，就像宫崎骏一样。那其实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坚持，我们的恒心和对这个事情的热爱，可能也是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基础。那接下来呢，可能宫崎骏他有独特的创作方式，那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去做我们自己的小任务或者是完成学业的时候，甚至是以后做创作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就是我们希望让孩子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法，而是你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然后我们可能能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就是这种非常美妙的结果。然后第四点的话，对应到宫崎骏，其实也是我们的这种生活里面其实可以来非常多的这种不断的这种灵感，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去更加仔细和细腻的去观察他周围的世界。当然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觉得其实不管是艺术创作呢，还是你生活工作，就是真诚和这样的一个心态和这种态度，其实是做所有事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就是比较详细的讲了一下，希望通过这几个材料，然后让孩子理解到宫崎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创造这个动画世界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当然也希望孩子能够自己在里面理解到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抱有什么样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吧。 是的。那么我发现啊，在研学活动当中呢，不仅有老师的讲解啊，还会鼓励孩子们去说去讲，特别是有一个叫看图讲故事的这个环节啊。那为什么在研学和美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会加入看图讲故事的这个环节？那这个环节会激发孩子的哪些能力呢？ 首先这样设计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图斯所有的博物馆课我们都会在里面去做一些互动的这种设计，因为我们不希望这种课程只是孩子就是老师单方面的这种灌输，就其实我们还是像刚刚说的，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正向的反馈，和他们更主动，我们去调动孩子的积极性，来让他们自己发现这样的事情，所以会涉及到非常多的这种互动环节。那具体到宫崎骏这个看图讲故事的这个环节呢，其实是因为宫崎骏首先他的创作方法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所有的动画都是从图片从原图开始的，从原画开始的，所以并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他先有剧本然后再有整个动画，而是直接从动画就是从原图原画开始的。所以呢，我们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设计，第一个呢是想要去让他们切身的体会一下宫崎骏创造动画的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去想想看，就是这种我们直接拿着一张图然后去编一个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难度的，让他们去体会一下就是创造一个非常厉害的动画作品的一件不容易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更重要的第二点呢，是通过这个环节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孩子的一些不论是表达能力，还是所谓的批判性的思维，还是说他们的创造能力，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节里面都是有体现的。比如说三个孩子一组，他们可能拿到了三幅同样的画，但是他们讲出来的故事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他背后的这个经历，他成长的这个环境和他 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其实当他看到了，虽然眼前放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会完全产出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独自在不管是任何的课程当中都需要去特别强调的孩子的这种不同的创意的能力，以及每一个孩子独一无二的这种特点。 嗯，是的。那有没有孩子啊讲的是比较有趣的这个故事啊，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嗯，好，因为现在没有图哈，所以我大概只能跟就是大家描述一下。那有一次呢，其实有一组孩子他抽到了三个卡片，然后这三个卡片上的故事呢，不是故事，就是那三个卡片上的画面，我大概先跟大家描述一下。就第一张画面呢，是一个城堡，然后城堡的那个角落上站了一个国王和他的女儿，这是第一张画面。然后第二张画面呢，是这个女孩她趴在城堡的一张窗户上，然后去对着这个窗户外面看外面的风景。然后第三个画面呢，是有一个晚上，这个女孩骑着一个摩托车，然后打着电筒从城堡就是跑走了，就是大概这三张画面。但是这个孩子，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他说出来的故事完全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说，这个故事从左到右是什么呢？就是从前有一个城堡，然后城堡里面住了一个皇帝和他的女儿，然后他们非常的就是这个皇帝非常爱他的女儿。然后呢，这个女孩她特别特别渴望外面的这个世界，然后她就是不想要在城堡里面待着。她虽然自己是一个公主，生活优越，但是她非常期待就是外面这种更加绚烂多彩的日子，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就跑出去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生活了。好，然后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小朋友呢，他说到这个故事是从前有一个城堡，然后这个城堡的国王非常爱他的女儿，然后他把他的女儿带上了这个城堡的这个顶层，然后跟所有他的臣民去炫耀自己的女儿有多么的漂亮，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就是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对外面一直有这种向往，但是这个女孩她的母亲就是在她小的时候去世了，但是这个所以后来就一直由这个国王自己养大。但是当这个女孩稍微长大一点之后，这个国王也去世了，所以这个女孩她每天在城堡里就非常的孤独，她一个人看见外面的这个世界，她就想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她就不想再在这个城堡里待下去了。然后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就自己跑出去了，想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虽然就是它只是一个例子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孩子们的想法和他看到的这些东西，发现的这些细节，在同样的画面上也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去达到的，激发孩子想象力和表达的一个结果吧。 嗯，孩子的想象力啊真是天马行空哈。那一般来说呢，其实艺术类的展览呢会有很多精心的设计，有展品呢、绘画呀、视频啊、装置、手工区域等等啊。那您一般会带孩子怎么样去参观呢？参观的时候会有一些侧重吗？ 嗯，好。然后首先的话，其实艺术展览它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就像您刚刚说的，它什么什么都有。那有的可能是纯绘画，有的是视频，有的是雕塑，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宫崎骏这个展览，它所有的这些方式它都有。那其实我们在带着孩子去做参观的时候，就像我最开始刚刚说的，就是图斯不会以一个完全就是原本的展览的逻辑去带着孩子去做参观，而我们会去想在这个展览里面，首先我们会自己先去看，就先了解这个展览是怎么样的，策展人为什么要这么策，然后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去传递出来关于这个艺术家或者是关于这个艺术门类的一些什么东西，他希望让观众理解到什么，然后再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孩子的角色，然后我们会去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展览当中，我们怎么去挖掘一条能够让孩子更好的理解这个展览的这样的一条线。所以其实刚刚宫崎骏您说的就是让孩子去发现不同的材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在参观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在展厅里面当然会有不同的侧重，比如说宫崎骏的这个海报的这个展厅里面，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重点。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让孩子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做一些自主的探索，或者是去做一些自主的观展，然后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不管是什么侧重，其实都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通过我们预设的这一条路线去了解到这个展览。当然有一些重点的展品或者是一些重点的区域，那我们可能就会一件一件的重点的去讲，所以每一个展览不太一样，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都会我们先去看这个展览，然后去捋一条让孩子能够清楚的认识它的一条线，然后再顺着这条线去对这个展览里面的结构去做这种侧重的区分，所以大概会是这样一个过程。对， 嗯，是的。那其实在展览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参观的，有的时候呢是走马观花啊，或者是跟展品合影留念啊就离开了。那您觉得小朋友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去吸收展览的营养呢？请您给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吧。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还是应该家长朋友们建议啊，带着孩子多去美术馆和博物馆去泡在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个氛围，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虽然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孩子看不懂或者是怎么样没兴趣，但是实际上你在里面泡久了，孩子会自然而然的被这个氛围所吸引，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吧。然后在这个之上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可以分享给家长朋友们，就是它非常的简单，就是它叫做视觉思考策略，它是一个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时提出的一个方法。所以其实它一共有三个问题，就是以后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美术馆博物馆里看展览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问他们，就是这样的问题会激发孩子的思考。所以第一个问题讲的是你可以让孩子在这个作品面前首先去观察，然后思考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作品或者是这个画面里面它正在发生什么，然后让孩子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都没有正确的答案，对，其实就是一个发散思考的过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看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想，就是这样，其实是在上面的那个问题下再走深一步，让孩子去思考他为什么做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论断。三个问题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去问孩子，你在这个里面还看见了一些什么别的东西。所以整个这三套问题下来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家长朋友们容易上手，但是又非常能够促进孩子思考和真的去看进去一件作品的一个小小的方法。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试一下，也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做这个小练习，然后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感受。图斯的一号老师柯一老师他现在有一个美育的这个视频号，然后如果家长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叫做柯一聊美育，在上面的话也会推荐一些比较简单的跟家长朋友们可以分享的带孩子去看展览的一些小小的这种经验。对， 是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图斯美育的教研主管陈柯莹老师啊给我们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希望呢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从我们的这期节目当中受益啊，更多的去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好的，谢谢陈柯莹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